寒分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乐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北京市旅游委召开了严厉打击非法一日游专项行动的通报会，并且介绍了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两节的工作安排，请听报道。 7月下旬，媒体曾多次报道北京市场存在非法一日游问题，市长陈吉宁专门召开严厉打击非法一日游工作会，部署开展专项行动。一日游是一个复杂的利益链条，主要涉及六黑，也就是黑车、黑导游、黑旅行社、黑网站、黑店和黑票题。这其中黑车和黑店因为数量相对较少，容易锁定，单项资产又较高，是旅游委等部门重点打击的对象。根据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的通报，他们共查扣了旅游黑车721辆，工商部门关闭购物黑店和演艺场所29家，各部门立案181起，从重处罚接近450万元。专项行动以来，全市受理一日游投诉39件，同比下降了 63%， 可以说一日游市场的秩序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而中秋国庆假期又临近，市旅游委表示将会继续推进旅游执法检查的高频化和常态化，市交通执法总队也将会在前门、故宫、八达岭等全市12个重点旅游景区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市环市药理总队介绍说，此前的专项行动拘留涉旅违法人员110多人，接下来将继续与各部门配合，对一日游中的犯罪行为予以打击。市旅游委也提示游客参加一日游可以登录北京旅游行业信用信息平台，查看旅行社的警示信息、违法信息等内容，在旅游之前规避一定风险。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2018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昨天开幕，记者了解到，从今年10月开始，每月第一个星期六将是北京2022特许商品上新日，每月这一天，北京2022官方网店和实体店都将推出新的特许商品。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公众参与度最广泛的板块设计之旅昨天开幕，设计之旅将举办展览、论坛、讲座、工作坊等近千项活动，为公众创造近距离感受设计、体验设计、消费设计的机会。设计之旅将持续到10月7号。中秋假期，首都博物馆将在本月22号举办与谁同坐宋元时期的交椅特展，当晚6点在首博一层数字放映厅举办晚场活动。而在本月24号中秋节当天，首博还将举办赏兔爷绘兔爷画好月圆剧首博中秋专题系列活动，6岁到12岁的儿童可以去首博学习中秋知识，自己动手制作兔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在本月28号将举办北京四合院门墩艺术展，通过对北京四合院门墩的解读，为观众展示北京地区制作精巧的各类门墩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活动会一直持续到重阳节前一周。本月23号将迎来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市委农工委、市农委昨天透露，期间北京将评选发布20名京郊农业好把式、30个北京农业好品牌、推介30项北京乡村特色好活动、40个北京乡村休闲好去处。各区特别是基层还将结合传统节日文化开展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呢，白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7摄氏度上下，体感比较舒适，适宜您户外活动。未来三天冷空气就开始活跃了，有大风降温的天气，大家请注意防风并且增添衣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接下来马上进入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又到了金九银十的时间了。 诶，好像在很多行业都爱提这个词。 就是到这个时候，大家不仅有大把的假期，而且呢，到这个时候大家花钱花的会比较厉害一些。 就是购买力又旺盛起来了。 哎，没错没错啊。今年我昨天不还去那个十里河呢吗？ 嗯， 我看好多。 人多吗？ 不多。 哦，是因为平时 几乎没人啊 啊 啊！但是商家呢，把这些这个 啊都布置了， 哎，都已经布置好了。说十一有什么样的特惠啊？我们怎么优惠呢？在这个什么基础上，我们买多少送多少？反正这些优惠政策都已经出来了。我估计周六日的人肯定会特别多的。 是是是， 对， 你想，不光是实体店，包括很多的电商平台，现在在很多地方打出来的广告也类似。 没错啊，金九银十确实是一个特优惠的时候，我觉得到这个时候您可以选择，比如说买家具也好，装修也好，到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但是可能大家会有疑问， 干得完吗？ 第一是干得完吗？第二是你看天越来越冷了， 适合吗？ 对，你说春季吧适合装修，夏季吧大家也还行，而且可以散味嘛什么的哈。到了秋季大家觉得啊、也还凑合吧。但是如果比如说我现在开始定装修了，那定完了设计师量房，最后设计图纸我落定了，然后又选这些东西，我整个开始装可能就要步入冬季了， 就是供暖季来了。 对，这适合装修吗？其实原来我们也说过，说这没事儿，这适合装修，但是咱好像也没细致的来说一说这事儿哈。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如果您在金九银十啊选择了一个特别优惠的，而且特别令您满意的一个装修，但是呢，您的担心是，哎呀，我这万一我的时间可能要定在元旦前后完工的话，这不就跨冬季了吗？装修质量能有保证吗？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好不好？我们请来的嘉宾，全包园家具的总经理蔡芒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哎，这个，哎。 金九银十在那儿是不是优惠也得特多吧？ 没错，这个时候定装修一定是价格最实惠的， 嗯， 赠品最多的， 哎呀， 力度空前强大的 啊！这个具体可以收听我们下周五的节目， 对 吧？对因为现在这优惠还在传， 嗯， 对， 一项一项还在往上加， 嗯， 没错。 所以下周五的时候咱们揭晓谜底，十一的期间，大家如果去全包园了，看能得着什么实惠啊？ 对， 咱先来说说啊，如果现在刚我还跟蔡总聊呢，如果您今天就开始装， 嗯， 其实秋天就能装完了。 对，现在开工的话，其实快一点， 嗯， 有可能在供暖季到来之前， 对， 就能完工， 能完了， 嗯，就能完工。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装修的基础施工的时间是很短的， 嗯， 但是呢，后期涉及到一些定制产品的安装，像橱柜啊、门啊这些，因为有加工周期，所以会慢一点， 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工的话，其实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基础施工的部分是完全可以完成的。嗯， 哎，说起这个春夏秋冬四季装修， 嗯， 您觉得哪个季节是最合适的？有好多种说法。 嗯， 有人说了，最美的季节就是最适合装修的季节，春秋两季是最适合的，夏天其实不太适合， 是 因为忒了热。 嗯，包括可能雨水多。 哎，对。它潮气大， 对，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是的， 不知道咱业内人士、专业人士怎么看？ 一般春季和秋季是一年里面最适合装修的两个季节。 哦， 那么这两个季节如果选出一个最适合的季节，我觉得是秋季。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咱们都知道啊，施工分为水电、木瓦、油这些工种。那么到了快完工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油工，上油工的阶段，包括我要刷墙面涂料的时候，如果是春季开工的时候，到这个阶段快到夏天了， 嗯， 啊，有可能会到雨季，雨季湿度会比较大。那么在做墙面涂饰作业的时候，这个湿度大的话，它的成膜速度包括干燥速度都会相应的慢一些。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阶段可能我们所耗费的工时会相对长。那么秋季呢，其实大家知道秋天是越来越干燥，越来越干燥，温度越来越低的。那么也就是说到了后期涂料施工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施工的一个作业环境是非常适合于室内涂料涂刷作业的。 嗯， 而且呢它的成膜速度也会比较快， 嗯， 干燥时间呢相对也比较短，所以做出来的墙面的品质和质感相应来说比雨季施工要好很多， 嗯， 啊，并且对于工时的要求还会比雨季施工要缩短很多， 嗯， 所以这么来比较的话，我认为秋季装修是更适合来做施工的。 嗯， 哎，那分不分比如说房子适中的80到100的应该问题不大， 嗯， 但是更大的因为它拖的时间会相对长嘛， 嗯， 可能差一些，会有这种区分吗？ 相对而言吧，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认为小面积的会快，大面积的会慢，也不一定绝对。因为什么呢？小面积户型施工有时候反而慢，为什么？因为它室内空间有限，有时候比如那个房间里面堆了一些施工物料材料的话，我们在施工每一个环节的时候可能都要做一些材料的挪移，把作业面要留出来，可能就会造成时间的一些延迟。那么大户型相对来说空间大，材料堆放完了以后在施工过程中可以不用动了， 嗯， 啊，基本上那个每一个工序都能往下推进。再一个，因为有些大户型嘛，因为作业面大，因为别墅好几层，每层都会有一个工人施工的话，它的进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 哦， 啊，并不一定会比那个三四十、四五十、六七十的慢多少。 哦， 好， 好啊。那我接下来再问问，如果比如说啊，我今儿签约了， 嗯， 我跟哥我说我今儿签约了，我准备装房子了， 嗯。 哎，不客气啊，这个红包拿来啊，这个，那我大概距离我装修这中间期间的时长大概有多长呢？ 咱们这么说吧，签约以后需要做几件事儿啊， 嗯， 一个就是设计师会上门量房， 嗯， 啊，出施工图，这过程很快，基本上，加加班一天也能完成，长的两三天都能完成，剩下就是跟您沟通方案了，看还需不需要对平面布局做调整， 嗯， 那如果没有调整的话，实际上那个从签合同到开工，基本上就是一周的时间， 哦， 一周的时间就可以开工了， 哎，真是挺快的， 嗯， 哦，好的，那刚刚咱们说了，最适合装修的其实是秋天。啊， 对， 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我这实在是赶不上，我这房子下周才交， 嗯， 啊，交完我不得选选哪家公司给我装，我不得稍微去建材市场转一转自己的， 嗯， 是吧？可能我开工得到冬天了。 嗯， 您刚刚也说了，最适合装修的是春秋两季。 对， 冬季首先说，冬季能装修吗？ 冬季能装，冬季能装，只要咱们正常居民楼，因为到冬季很冷的时候，室内也有供暖措施了。那么，我们说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最低温度应该保证在5度以上。大家都知道北京市的这个家庭室内的供暖温度标准要求是18度， 嗯， 对吧？它远远超过这个冬季施工的最低温度的控制要求的， 嗯， 所以冬天施工也没有问题。但是冬天呢，因为本身一个气候干燥，再一个室内有暖气一烘，它就更干， 嗯， 所以在极度干燥的环境里面施工的话，对于工人的技术要求是有一些挑战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墙面在那个做底层石膏或者坯腻子的时候，每一层都不要上得太厚，每一层都不要上得太厚，因为厚了以后它水分流失很快，很可能墙面就会开裂，就是它的基层会开裂， 嗯， 那么这个时候要刮得薄一点，因为它干得快，所以干完以后再刮下一层，直到把它找平处理好为止啊，这个是其中的一方面。 嗯， 主要它是在一些那个涂料、油漆类的环节，我们要加以注意， 嗯， 避免产生这种因为干燥过快造成的开裂问题。 嗯， 我想另外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因为到了冬季嘛，冬季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但是其中呢，你比如说像元旦，包括像春节，包括一直到15， 嗯， 就这段时间，可能工人休息的是偏多的，而且这些。就是休息的这些工人可能不仅仅是在你家里在一线帮你干活的， 对， 包括说我定制个橱柜，我定制个门等等，这些定制的东西工厂的工人也是需要休息， 对， 可能就会相对拉长您的施工时间。 哎，对，维哥说这个事儿确实是因为每年呀，这个行业有个特点，不管是这种橱柜木门工厂的工人，还是家装公司在您家干活的这些工人，他们基本上每年从小年开始就返乡了， 嗯， 然后再回来是什么呢？是过完正月十五之后，所以大概有一个可能前后算在一起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 嗯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您要对工期，如果真是跨春节的这种工期的话， 嗯嗯， 您就要做一个统筹安排了，看看我春节前做到什么阶段，然后哪些工艺放到春节后再来继续施工。 嗯 嗯 嗯，我们这个说的事儿看似好像挺远的， 嗯， 但其实作为一个就是装修的远预期或者应该计划来讲，其实不算远。 对 对， 特别是如果您的房子马上可能要面临到装修，而且您已经把它提上日程了，这个您就得算算会不会跨春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会担心，比如说您刚刚说了，那到什么样的工期是合适的呢？对不对？如果我真的可能得晾上个15天甚至更多的时间，那我这房子装修质量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一会儿咱们再慢慢聊，先要进一段广告。如果大家也想跟我们一块儿聊聊天的话，金九银十您打算装修吗？一块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啦，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广州，欢迎回来啊！住在八七六，继续为您直播。今天咱们聊的是这个，其实聊的正经事儿就是冬天到底适合不适合装修？ 是的 啊、嗯，因为趁着金九银十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哎一看，哟啊，便宜这么多，正好我们家有两套房没装修，我这时候要不要定一下？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您可以在这时候定一下。等双十一的时候再购点家具啊，这省不少呢，真的。而且我看了一个数据统计，正好这个业内人士在这儿，我也可以咱们聊一聊这个。也算是个题外话，但同时也是装修行业内的，就是这几年来讲啊，装修成本是在不断增加的，大概每年都是在10%左右的这个幅度在往上增加，是这样吗，蔡总？ 没错，每年10%可能都说少了， 是吧？ 基本上有时候可能会到15%到20%，只不过呢，在这个过程中，装修公司就装企在这个环节里面发挥了充分的作用，就是它消化了一部分，并没有传递到消费者这一端。 哦。好的啊，这事儿咱不聊啊，反正这个时候是一个装修的好时机， 对， 至少从这个钱来讲，觉得可以省一点。最关键，大家担心的还是钱是一方面，质量是最重要的。 对， 刚刚咱们也说了，说冬季装修其实要注意的蛮多的，而且一说到要考验工人的这个施工标准，这个就很难去考核。因为每个比如说你真到过年年前了，人家工人我给你抹薄点，什么抹薄点，我赶紧回家呢， 那很着急， 是吧，就我都着急，我票买不着，怎么我怎么回家的，人家都惦记这事儿呢，哪能都给你，我自己怎么去监管这个事儿呢，对不对？你这不好去说，有没有一个，比如当然找正规的企业，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啊，可能企业对员工是有要求的啊，在这个冬季装修，其他的就是不同季节的装修，可能要求是不太一样，是这样吧？ 会有区别，会有一些区别，因为大家都知道，装修过程中，实际上我们都讲说叫什么呢？三分料，七分工。就这个材料再好啊，实际上更多的还是需要通过工人师傅的双手和智慧，辛勤的付出辛勤的努力和汗水，把它呈现给我们的客户。 嗯 啊，也就是说，在这个环节里面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大家知道夏天非常潮湿闷热，那么其实工人在施工过程中的时候，他这种其实身体也是处在一个非常高温的作业环境里面。他的这种工作的持续性会受到影响，秋天干燥凉爽，他干起活来心情也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像刚才小胖说的，没到这个年底他也不会心情那么浮躁，说都惦记回家了，天天拿着那个手机软件抢票，我那个这会儿正刷墙呢，不行，这会儿可能有票了，我要抢一抢，回头抢完之后我再回来刷墙，他心思已经不在这儿了啊。所以在这个秋季这个时候来装修呢，就可以避免这些尴尬的问题发生，他还是在一个比较单纯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去工作，不会想很多其他的事情。 就是秋季是不用扬鞭儿， 那 自奋蹄，对吧？ 对。 到了冬季呢，可能就得，所以不光得扬鞭儿了，它不像夏季偷懒儿，冬季是可能归心似箭呀， 是的， 包括天儿也比较冷啊。而且咱们刚才说了，有的是有暖气，有的可能暖气还没通的时候， 对， 那屋子里边可是真挺阴冷的。 对。 但是至少现在来看，你比如说十月。因为现在刚到九月嘛，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整整3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对，您要现在定没问题。 是的， 但是如果您要再往后定了，可能得需要注意点什么了。接下来咱们说说我们业主能够去把控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业主能够去判断的一些东西，好不好？从购买材料上来讲，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吗？ 秋季购买材料，其实在这个季节，我觉得主要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比如就说像这个木材啊，木材在秋季的时候，它是不容易发生这种变形的，因为它相对来说木材的含水率受环境影响比较大。那么夏天呢，湿度高的时候，它的含水率相对也会高一些。那秋季呢，气候干燥了，含水率也会降下来。那含水率降下来之后，它不容易产生变形，但这个过程中呢，有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就因为水分散失的过快，所以它可能会开裂。那么在开裂时，就像咱们装修如果用到一些实木的木料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涉及到实木一定要去养，

跟您有关系的啊，锁灯潘，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了，我们家准备装修啊，也听过全包园的广告，但是吧，好多人都说是假的，因为太便宜了。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 1%是真的。 哎，是。对的，那天天来能不是真的？ 对。 但我估计他说是不是真的啊？他说首先是这价格是不是真的？他会不会有一点什么增项啊？比如说我999，我是进门了，结果我最后一结钱一算，哎呦，我可能得2000-1500，我才能装完。 嗯， 您稍微跟我们解释解释，跟这个锁灯潘这个朋友解释解释。 它是这样的，就999元每平米呢，我们含了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这些内容，包含呢基本上您家装修如果是简单风格，您没有额外个性化需求、额外造型的话，就是每平米999元。您如果是老房的话，那要额外再加上拆除修复和水电改造的费用，这两项加在一起，每平米增加200多块钱，而且也不会太多。所有的这些费用一定是在签合同、您交钱之前，咱们一笔一笔都算清楚。不会说您签了合同交了钱现场一开工然后转头再给您跟您要这样那样的费用，对吧？后期做一些被动增项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价格会做得这么低呢？因为全包园是完全去除中间环节的这样一种采购模式，我们一边对接的是工厂，一边对接的是客户终端消费者，去除了中间环节，那中间环节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费用产生，那么把这些费用我们节省下来，没有作为企业利润，把它让渡给消费者，所以您会觉得这个价格超低。如果您要觉得对全包园内容还有其他想法的话，欢迎您下周五继续收听住在876、 您反正可以听点便宜实惠啊，到那时候、 对，或者说您琢磨琢磨，因为我们也问蔡总了，蔡总说第一呢，这两节期间他们是真的不休息的，天天都要上班。 对， 然后再其次呢，据说他们正在琢磨着又有一些新的啊让利的幅度啊，送一些礼物啊，这些礼物可都不是小礼物。 对， 所以啊，建议您下周五的时候他们会来说到底送什么样的礼物。 对，或者您可以趁着中秋过节的时候，您可以到展厅去看一下。 啊，对对对 对, 对 吧，直接您导航里边就搜全包园就行了，就能直接把您到地儿了，然后您看一看实地感受一下就得了。 但是别搜到固安啊还是什么，因为那边不是咱也开店了。 保定， 在保定， 在保 定 啊、 没事儿，您在北京这个导航软件里搜全包园，它一定会把您导航到北京展厅的 啊、 目前就那一个展厅啊，您可以直接去那儿去看看去、有什么反馈的及时再跟我们联系就行了。 来来来，咱们说回今天咱们的主题。 对对对， 好 啊。刚刚说了冬季装修了，我说我的担心就是那木材的 木材， 对，因为有很多，比如说我要做定制家具，包括咱们很多买的那个现成的家具，它可能也是从别的地方加工完了之后运到北京的。那在冬天买的时候，我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真的是南方的厂做的，那个时候南方在冬天的时候湿气可是很重的，到了北方是干冷。那个时候你想，它首先温差是会有一定的温差，同时它的干湿差距又非常大，会不会一到北京我可能刚开始买的时候没什么事儿，我用个1-2年啪它就裂了呢？ 是这样，就是木材啊，这个有一个关键指标，木材有一个关键指标叫含水率。含水率呢有个特点，像在咱们北方，像北京啊，木材含水率基本上在8-10之间，夏天最湿的时候可能会到12。那么在南方城市，尤其像广东省，它木材含水率基本上是在15%，高的甚至会到20%。这是受环境湿度影响的啊。那么在家具的运输过程中，比如从南方运到北方的过程中，因为这个家具比如广东的工厂生产的时候，他会知道这批订单是发往北方的，那针对这样的木材的湿度他会做一些控制，然后在往北京发货的过程中，大家知道他不可能发空运嘛，说几个小时到了，那个飞机一开舱门，这家具从15的含水率的空间直接到了8的空间，它一定会出现问题。但是它是汽运，发汽运，发气运的过程中，其实在北上的过程中，它的湿度也会一点一点的降下来， 渐进式， 渐进式。对，另外呢，就是咱们家具，实木家具也不一定都是南方广东广西这样工厂生产的，也有一些是在比如像天津啊山东啊这样的北方厂生产的。那北方厂生产的木材呢，因为木材湿度降解的最好办法就是自然降解，就这木材我不管从哪儿生产出来，我在这个使用地附近的这些省份啊，那个它有那种 种晒场，就我放在晒场上， 就是做脱水。 对，它木材的含水率会自发的调节到和环境相似的这样一个标准。 嗯 啊，所以像北方厂生产家具在家里用，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稳定性会很好。 嗯、 那么这个是木材本身。再一个，刚才咱们上半节提到，凡是实木家具啊，您既然选择去用实木家具，一定要对它进行养护。 嗯 啊，就像比如说咱买辆车，定期还得抛个光、封个釉、打个蜡， 嗯， 对吧？那实木家具也一样，您经常这个用湿布做一些擦拭处理。另外一个呢，像冬季比较干燥的时候，您在家里也可以放一台这个加湿机啊，那个改善一下室内的这个干湿度。 嗯， 另外一个就是家里边在实木家具周围也可以有时候做一些这个喷洒一些水分，那么让它不至于处在一个绝对干燥的环境里。 嗯， 这样就会杜绝开裂问题。 嗯，这是实木家具。 嗯， 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我们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嗯， 我们家的木地板， 嗯， 也是挺早之前， 哦， 你想也得有个四五年了。 对对对，那也容易变形。 对，到夏天的时候没声。 嗯， 现在不是天冷了吗？ 嗯， 就开始咯吱了。 哦， 就而且就我那一块儿。嗯，夏天的时候没事儿，它可能是某些问题吧， 嗯， 它可能就平坦了。 嗯， 到了冬天的时候，它怎么回事？它又顶开了还是怎么搞的？ 有一点热胀冷缩。 对，反正它 有的地方会有缝儿。 对，它就开始咯咯喳喳的。 嗯， 等到一开地暖，就是我们家的暖气一走， 嗯， 哎，它又不嘎喳了。 嗯 嗯。 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尤其比如说我在冬天铺这些木地板的时候， 嗯， 是不是也跟春夏秋这三季要不同的规格呀？ 看您选择什么样的木地板。首先一个就是咱们说强化木地板，这个是完全不受影响的，没有关系，什么时候铺都可以。还有一种就是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复合地板现在多数都是带锁扣的，也没有问题，它的这种抗变形啊、耐厚性啊都会很好。冬季和夏季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它的形状还有连接方式不会有太大改变。 嗯， 那么再一种就是实木地板，实木地板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就实木地板分两种，一种是不带锁扣的，就是它直接两块板直接拼在一起的啊，还有一种是带锁扣的，就是两块地板它是通过锁扣搭接的方式连在一起的。那有锁扣地板，它相当于是一个整体，就是铺完以后这个地面是一个整体，它如果那个冬季收缩夏季膨胀，它是整个地面都会产生这种形态上的改变，也不会出现噪音。 嗯， 但如果没有锁扣的这种，有可能就会夏天缝儿小然后没声儿，冬天缝儿变大了然后踩上以后咯吱咯吱响，或者有一些晃动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大家在选实木地板的时候要注意，最好是买带锁扣的这种实木地板。 嗯，还有一个就是木头门。 嗯哼， 我估计不知道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啊，反正我们家有，就那门框啊，到了夏天的时候还是冬天的时候，反正它就好开。 嗯， 到了某个季节的时候它就开始 就是特色。 对，就特别色。这也是属于热胀冷缩的。 对，但是您说这种情况，这个门估计是五六年前做的了。 对，五六年前了。 很早很早。 嗯， 对，那个时候呢是这样，那个时候门的生产工艺还不像现在这么成熟，因为咱们现在所说的门大部分是实木复合门，它的这个门芯板一般用的我们讲叫桥洞力学板，它的这种材质是一种复合材质，其实它在这个夏季也好冬季也好，它这种抗变形的指数是非常高的，轻易不会发生变形。现在用的门基本上夏天也好冬天也好都不会有太大的形状上的改变。 嗯，真发达， 该重新装修了。 哎，该换房了啊。咱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